当然了，那些所谓的同等、尊重，亦或者是其他，只要雷蒙想要，可以从任何一个人身上得到，这是他的本事，蛊惑人心的本事。他之所以没让安哲臣做出这些事儿，只是因为他不想。不想的原因，就是他没看上他，不爱他，仅此而已。雷蒙看着安哲臣，他说这话的时候，眼底是少见的真诚。 瞧您说的，我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这声安哥有什么不能叫的？ 也是，燕郊的事，我跟你说声抱歉。还有之前抢走的那几个项目，你想要，我可以还给你。 雷蒙以为他会直接还给他的，没想到前提还是他想要，这让他对安哲臣有些失望。看来安家这回是真遇到麻烦了。雷蒙没有痛打落水狗的爱好，安哲臣好不好他都不是很在意，抢他项目，在燕郊项目上动手脚，这几件事儿他现在都能不跟他计较。当然了，从今天以后他们就是正常的商业竞争对手，连朋友也不是了。 不用，我公司最近没有闲人，抽不出时间做别的项目。燕郊那事儿也不用跟我抱歉，公平竞争嘛，你赢了我也没话说。不过安哥挑合作对象的眼光可不太好啊，周雨潮那种人你也敢碰啊？ 的确不太好，所以安哥这回亏大了。 安哲臣其实挺害怕雷蒙说要回那几个项目的，安氏再经不起任何损失，今天内不再回点本的话，离关门大吉也不远了。 你放心，那几个项目我没打算要回来，所以你至少还可以保本。 谢谢。 听到雷蒙这么说，安哲臣是真松了一口气。只是他知道，从今以后恐怕他再也没有资格站到雷蒙的身侧了。 不客气，安哥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先回公司了，最近有点忙。 雷蒙起身要走，安哲臣唤住他。 是真的吗？ 什么真的？ 雷蒙在对上安哲臣的眼睛的时候，便知道他要问什么了。想到那个人，他嘴角无声地勾起微笑。安哲臣在这个笑容里脸色刷白，他明知道所有都是真的，网络上的报道从来都不是谣言，而是事实。为什么他还不肯死心，非得当面实皮的虐才肯罢休呢？ 他对你好吗？ 这个话就跟屁话似的。雷大少爷是那种肯吃亏的脾气吗？不好的事儿或者人，他从来都不会委屈自己，从来都只有别人伤心难过的份儿，哪会自己难过呀？ 好，当然好，我爱他。 雷蒙冲安哲臣扬了扬笑脸，转身离去。那个诀别的微笑，也成了安哲臣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头的利刺，想起来就剜心切肺似的痛，久久无法平息。燕郊的事情告一段落后，秦总跟雷大少爷总算是抽出时间来安排搬家的事儿。大型家具之类的都不用采买，只有些生活日用品需要两个人挑，还有些别的。由于秦锦城原本那套公寓离俩人的公司都比较近，所以里面的东西他们也没有动。新家当然所有的东西都要新的，连衣服也是。一早，雷蒙在秦锦城的亲吻中睁开眼睛。 今天要去买东西啊。 是，快起来。 秦锦城扯着他的胳膊坐起身。窗外阳光正好，照得雷蒙眼睛都睁不开。昨天加班到凌晨两点多才回来，而现在才刚到七点。长期的睡眠不足让雷少爷一点精神都没有。不过想到今天要做的事儿，他又一骨碌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快走。 他风一般地卷进浴室，看得秦锦城都愣了，反应过来便追了进去。俩人跟打仗似的收拾妥当，吃过何叔做的早餐后便要出门。何叔旁边站着刘琴，俩人都说 要不采买单给我们，我们安排人去买。 这个提议已经不是第一次在秦锦城跟雷猛面前说了，不过不管多少次都被他们无情地拒绝。原因无他，就因为雷猛想跟秦锦城一起去逛街买东西。小时候没跟爸妈有过这个体验，后来爷爷一直都忙，也没有时间带他逛街。他其实很羡慕那些普通家庭的孩子，一起采购家居用品的过程很温馨幸福，让他真切地感觉到了家的概念。这是他从小到大求而不得的东西。秦锦城难得地让他体会到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放过。对这天的日子，他已经期待了好久了。当两人手牵着手出现在商场内的时候，又赚足了大波的眼球。要不是刘琴跟邹瑜冷着脸站在两侧，想必那些看客的手机能怼到他们脸上来拍。雷猛看了秦锦城一眼， 程哥哥，你很受欢迎哦。 彼此彼此，宝贝儿的脸更招人喜欢。 秦锦城抬手在雷猛的脸颊处轻轻地捏了一把，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总觉得这些日子以来小东西越来越会撒娇了，慢慢地展露出原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任性乖戾，也是很可爱的。可能也只有秦总会觉得雷大少爷的乖戾可爱吧。当然了，雷少爷也只愿意在秦总面前表现出自己孩子气的一面。从小到大宠着自己的人有很多，但像父母长辈那般毫无目的条件让他毫无心理压力全然信任的宠溺确实少之又少。父母死后，他的一颗心对待任何人始终都是带着防备的，连雷老爷子也不例外。老爷子还有小儿子对他这个孙子可以说是到了溺爱的程度了，毫无节制下限的放纵。有时候雷猛在想，这老爷子到底是爱他还是害他？这个问题雷猛从来没想明白过，到如今也不愿意再去想明白。他有了秦锦城，不是吗？秦总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宠爱。雷猛靠到秦锦城怀里，凑着他的耳朵说道， 那是当然喽，要不是我这张脸，能让你对我欲罢不能啊。 吐气如兰的气息尽数洒在耳侧，撩得秦总的心尖痒痒的。还逛什么街啊，简直是想把这个小东西给拖回去放床上给办了。 小东西，你最近玩火的次数有点多啊。 秦锦城拉开雷猛，示意他好好走路。雷猛瘪着嘴， 可陈哥哥好像没时间灭火啊。 怪我呢？ 我哪敢怪秦总啊，你这么忙。 哟，这阴阳怪气的话可不太像是雷大少爷会说的。 那我该怎么说啊？秦锦城，你给老子少加点班，滚回来搂我睡觉。 小萌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太可爱了。 秦锦城顾不得这是公共场合，直接捂着肚子笑弯了腰。于是商场内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要知道秦锦城在大众面前可是从来没这么失态过，更不可能毫不顾及形象的大笑。雷蒙抚额，勾着男人的后腰就把人给抱了起来。 哎，你注意点，大家都在看你。 都怪你。 是是是，都怪我。那边有家店，进去躲躲。 嗯。 两人扭头进了旁边的店，顺便扒了一下展柜厅里的商品，突然意识到不对，这他喵的为什么会是一家情趣用品店呢？刘琴跟邹瑜一阵尴尬地站在店门口，进不是，退不是，望天望地又对望，然后默契地背过了身。这真是直接往单身狗的心上捅刀子啊，秦总跟雷总太张狂了。